無税 バンザ ー Hello 拜拜 Hello 拜拜 是啦歡迎大家收聽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是啦佢呢就係楊怡 佢係 YY 是 嗯我是 R 是啦 有一次我都是这样 的是啦那我怎样我自己说啦 我跟着我觉得有一个观众听众话呢其实他识回我哋即是他澄清话可能我哋成日话啲人捞乱我哋跟着我好早已经识得回你哋㗎啦咁样囉。 咁冇嘢只代表你是个正常人啫。 即是代表你是一个好聪明嘅人。 是嘅是嘅是 嘅。是 啦。有智慧嘅有智慧 嘅。是啦记得呢就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follow 我哋嘅 IG, Instagram。 是啊鍾意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啦我哋呢就随时。 随机回复。 随机我哋睇得啱啱睇咪回囉。咁又唔代表唔啱睇唔回嘅。 我哋全部都有睇晒嘅。 係啦只有有时候我哋会迟啲先回嚟嘅啫。如果完全冇理过你咁你检讨下啦。 我唔敢咁讲。 係啦。要成日都熟沙佢有时候突然之间会好乖嘅突然间佢。 佢 食好大声嘅。 係囉。 而家都好大声， 跟住就客户服务主任，我哋嘅同事将会尽快联络你咁。 通常都系我嚟， 请等一等。 系啦，噔噔噔噔。好啦，今日我哋讲咩咧？呢、這个主题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中意听嘅，其实都有。 唔好讲话好多人中意听先。首先我哋咧上一次关于呢一种主题咧。是好受欢迎在头几位 的。咁、哦、咪可以讲好鍾意听都唔系点呀。 係。 係囉。 即係好受欢迎嘅。 但係当时呢我意思系呢个主题呢即係开头我哋冇讲嘅时候呢有人提议我哋讲呢即係食嘢呀嘢食呀。跟住我吓讲嘢食你都睇唔到㗎喎。我曾经有鄙视过讲出嚟你又睇唔到即係唔系嗰啲飲食节目嗱呢嚿嘢呢唔食落去真係好脆呀。 咁嗰啲因为唔系叫你品评一个食物点样即係 好似睇到先好似好㗎嘛。 我记得嗰一日啦嗰一日呢就係我同娃娃咁啱参加个朋友佢个小朋友嘅嗰啲即係一岁嗰啲生日会。跟住隔篱嗰台我哋唔识嘅。咁然后我哋就黑 sell 下我哋个 Podcast 哦，咁然后隔篱嗰个情侣话：点解你哋唔讲嘢食嘅？ 哦，啊系啊，嗰个人咧，嗰个男人啊， 系啊， 但系佢意思我哋讲嘢食，佢希望我哋评价啲嘢食啊，定系去试食啊？ 可能佢系 边只佢会错意？ 因为我哋咁啱食嘢嘅时候，嗰间餐厅嘢食好好食嘅都，咁我哋就喺度讲：哇，呢个点啊点啊！即系咁啱佢又听到， 咁系啊，即系佢意思，你哋应该品评下啲食物，或者去试食有啲嘢咁样。 佢话你不如讲下煲仔饭啦，咁样样噶。嗰阵时佢叫我哋， 系啊，煲仔饭。 系，跟住我就觉得吓，如果我要介绍一个地方嘅煲仔饭，嗱，我哋而家又唔喺嗰度啦，即系譬如啦，我哋而家食紧啦，好啦，呢个煲仔饭咧就。 你嗰度睇唔到我嗰度， 有烟噶， 我又觉得好奇怪， 我会形容佢。而家 咧 嗰啲腊肠咧就扑扑声，跟住啲烟又飘上嚟。 我而家打开盖，哇咁样样。 跟住而家临时有啦， 一咬你食一啖。 依个睇佢头发啦， 有条系 唔系呢只咯？我哋唔系走呢个路线。 我哋唔系嘅，收尾我哋有讲过嘢食嘅， 但系唔系咧，我哋。只有个食个主题关于食物嘅啫， 关于啫就 例如约人去食嘢， 系 有 冇有 啲 咩 系 食 嘅？有啲咩系食嘅？ 系啦，都系一样啦。咩唔食？ 系我哋唔好成日取笑佢，有听众帮佢平反嘅。 我知道有好多，系啊，多到上去高原嗰度啦，系咪？ 你讲边啊？唔好意思啊，佢咁， 咁跟住，所以高等法院跟住 你下一个真系回穿呢个， 因为佢咁问我嘛。咁跟住我哋就谂，哎，我哋嗰日突然间谂起，不如我哋讲下呢、這、一个 行行街就谂起，不如讲下呢个啦。 系啦， 系边个咧？咁呢个系边 个？嗰个就系呢个啦。嗱，你睇下呢度，嗰个就系街头小食。我谂呢个街头小食咧，大家都应该冇人唔中意食啩。 即系扫街， 我谂每一个人都有一两种，你系 嫌污糟噶嘛？真系唔中意食噶。 呢个世代应该冇乜啦，系嘛？嫌污糟嘅话。 以前 经过疫症之后多咗噶、哦，我觉得 系咩？ 更加冇喺街度想食嘢咁咯。 哦， 即系费事打开个。 我相反啊，我当时疫情嘅时候好想喺街食嘢， 但 系 好耐都冇试过喺街食嘢，而家终于最近可以做翻嘢。即系之前疫情咧，连你买杯嘢饮都唔可以即刻饮啦。 跟住你买个雪糕又唔可以即刻食， 冇得奶雪糕啊，系啊。 咁佢都冇嗰啲雪糕站都唔开添啊， 系啊。 唔系咁 Haagen-Dazs 嗰啲都开嘅， 不过。真系你好难话，以前你一诶颈渴啊肚饿咧，啊不如买啲嘢食啦。 咁而家都系嘅， 就 可以翻翻嚟啊。 系啦，而家就 可以 诶，即系揸住杯嘢可以落街饮啊咁样咯。不过可能有啲人咧都会觉得吓 污糟咯， 啦你不如饮埋先啦， 系啊，会更加压略咯， 或者食完先行啦 咁。 咁 有人仲系防疫捻嚟噶嘛？ 系嘅，咁但系你哋都同都会喺街食嘢噶，唔系如果俾你拣。会唔会啊？定系觉得佢都系唔好攞，都系买去一个地方食，或者食完先行，即系中唔中意咁做？ 我会买咗之后病埋一边食晒先行。 诶、啊，即系都唔会一口下喺度吉嚟食。 好难啊，因为我觉得。 哦 ，OK。 嗯，睇下嗱，当然睇下你食嗰样系咩嚟啦。即系譬如我攞一串鱼蛋咁样。咁我就会好惊滴喎，咁梗系病埋一边，快啲食咗佢先，你先继续 搞掂咁啊。 系啦，但如果你话唔系，我可能买鸡蛋仔咁啦。咁我真系可以行，我想搣出嚟食啫嘛，就可以行住食， 可以袋住食， 系啦，你可以唔使谂啦，睇你食咩。 咁杨怡，你抗唔抗拒喺街度食啊？ 我唔抗拒喺街度食嘢嘅， 系即系都接受嘅。 系、嗯、啊，特别去台湾一定会咯。 系香港啦， 系香港都会，但系我会企喺个门口附近 一边， 唔好阻住人嘅， 系啦， 食咯。 即系都系会系诶买完之后侧边就食咗佢嗰啲。 系啦，例如臭豆腐啊。 哇！呢啲太厉气，一定系企喺度食。 咪就 系 咯， 系啊， 行就应该。 同埋咧，有啲嘢嗱，譬如炸嘅臭豆腐。咁你行咗一段时间去咗你个 friend 屋企食啦，或者佢屋企附近食臭豆腐， 去人屋企食啦。你咁样讲，但系你两个都系两个方法。 唔系，我未讲完，去咗人哋屋企食，跟住之后嗰臭豆腐就淋咗噶咯。即系我意思系可能唔 新鲜啊，焗过啦，即 刻 湿热咗啦， 咁又唔好热辣辣摆落口，即系都摊一摊先。 所以应该喺嗰度即刻买咗，喂过嚟食啦，即刻咁。 但近日你讲起呢、這个，我突然嗰日咧，我去咗买呢个格仔饼嚟食啦。咁就好新鮮食啦，由於最近天氣就好熱啦，咁咧、 啊、 我都係行埋一邊想食嘅時候，覺得、 啊、 哇唔得，真係好熱啊個人， 食咗一啖， 跟住我 擺翻埋去， 唔係啊，食咗一啖之後，嗱嗱臨去咗最近嘅，因為當時係街嚟嘅，唔係商場啊。我就去咗同对面街有间惠康，我就行去惠康企埋一边喺惠康度食， 即系你唔想企街 系啊， 行喺惠康睇嘢， 系啦，掟埋喺二角冇人睇嗰啲药材啊，唔知咩，跟住就食咗嗰个格仔饼，好热啊！ 佢咁样令我谂起有一次去台湾嘅时候咧，就系买咗类似啲咁嘅嘢， 即 系 好热噶啦， 烧饼定唔知咩早餐嚟噶，我哋就坐去 seven 有位坐咁样喺度食咯。 台湾系啦， 但 系 香港冇咯， 冇，因为喺惠康。但 系 好爽，冇人理我噶嘛，因为 你令我谂起嗰日咧，嗱，其实嗰日我哋都系三个一齐去买一个红磡鸡蛋仔嗰日啦。 哦，系 系啦，话说嗰日咧，我哋就去睇呢个 Tanya 啦，有留意嘅观众， 所有嘅听众留意，我哋系睇咗蔡健雅 啦，成日都提我哋有冇睇啦， 系啦，有。 跟住我哋去嘅时候就因为都要经过红磡啦，咁就去买一个鸡蛋仔。最出名嗰间啦，咁你记唔记得咧？嗰度咧，我哋排队嘅时候咧，好热啊，其实都好热啦。跟住咧，前面有条友咧揸住，佢戴住口罩， 哦、我笑条友。 跟住我哋就话，其实佢因为前面好多人排队，咁有一个男仔咧就戴住咗口罩，但系佢揸住一个格仔饼定唔知鸡蛋仔嘅嘢嘅。格仔饼， 格仔饼嚟嘅，因为鸡蛋仔要等，格仔饼唔使啊，都系 啦。开头我哋唔明嘅，我都见到哇，点解嗰条友？戴住口罩， 佢挨住个栏杆，栏杆后面就系街嚟，即系红磡嗰啲地街啦，普通嘅街道，并唔系嗰啲商场好靓嗰啲街道啦吓。咁跟住又热啦，佢戴住个口罩就拎住嗰个格仔饼企入，咁咧佢首先拉低个口罩。咬一啖，跟住咧佢将个口罩拉翻，佢再捻翻个鼻梁位，即 系 好似封翻佢咁样。咁跟住佢嚼嚼嚼嚼，然之后再拉戴口罩， 再 咬，再 重复做呢样嘢， 如此重复，直至佢食晒个格仔饼为止。 但系我觉得好污糟嗰下，我觉得 又开又拉，又开又拉咁咯，即 系系咯。 咁你不如嗱嗱声食咗佢咪算咯？ 系咯，你不如拉开，一次过食晒咪戴翻口罩咯。 当时我哋三个都觉得。 搞咩咯？条友 又好热啦，当时 好热，真系好热啦， 好热啊，好翳啦。 同埋佢哋等嗰个都系谂住想新鲜食噶嘛，即系而家食啦，系啦。跟住我哋觉得咁奇怪嘅，跟住原来系因为佢女朋友等紧鸡蛋仔，而佢嗰个格仔饼就快啲。 唔系呢个唔系原因，呢、這个原因我觉得佢好屙过啊，真 系 好屙过。 系， 即系要食完又要吸翻个口罩，食完又吸翻口，食完又吸翻，食完又吸翻。 所以我都唔系好明白，最后 其实冇关系噶，就算佢条女要等好卵多个鸡蛋仔，佢都可以拉口罩食噶，系咪先？同冇佢冇关噶。 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再神奇啲，但系收尾见到佢条女系冇戴口罩，呢个系令我觉得。啊！ 防疫观念唔一样都可以相爱嘅， 也许相爱难， 真难出。各有个 game， 系 怎么办对于防疫嘅 game？ 系啦，男仔就好着重呢个防疫论啦，睇到佢啦，戴晒口罩，捻住个鼻梁都要食嗰个。 但其实我当时就我一来我搞咩，二来就觉得，既然你咁抗伤，咁你咪唔好食咯。 咁其 实 佢 即系唔好食住咯，可能好肚饿。 佢当时唔应该食噶，系因为佢洗手噶嘛，系啊， 一个地方可以除口罩嘅时候 又洗下只手， 又冇其他人除口罩嘅，仲要， 即系佢一除，我哋全部戴翻晒上去， 系咯。 唔系，同埋我成日觉得戴口罩食嘢咧好唔方便嘅，一系咧，因为你的手掂完个口罩，又再掂啲食物啦，咁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戴住口罩，应该系除咗佢，跟住洗一洗只手，即刻食，食完咪戴翻佢咯。 又或者如果你在街上吃的，你咪真系除咗口罩之后食完啦，换咗佢就系换整个口罩咯。 系啊，因为咁，但我就唔知啦。咁我哋就肆无忌惮咁打开口讲嘢啦。 我只系都喺度谂啊，如果咩肆无忌惮，而家戴口罩，唔戴口罩冇事。 我哋就喺度系咁食鸡蛋仔。 我心 头 尾谂啊，如果佢条女唔系食鸡蛋仔，系食牛杂，咁点咧？佢成串咁样，即系揸住又食一粒，即系鱼蛋啊，可能食一粒又收翻，食一粒又收翻咁样。 系啊， 龙套猪咁样样啊， 碗仔翅 啊， 譬如话， 即系碗仔翅，系啊，咁点？ 不如一斤之后， 系 揸翻埋 臭豆腐咁点？咬一啖成嘴都系嗰个茄汁嗰啲咁样，然之后又拉翻佢咁样点咧？ 同埋你个嘴污糟，其实揩晒入去入边噶。 跟住佢冇抹嘴，跟住揩翻晒个口罩，都几核突。 三条友等呢个鸡蛋仔嘅时候，几人得闲喺度夹呢条仔？ 唔系，呢条仔并唔好夹噶， 唔好夹，佢只系个行为咁样嘢。 仲要仲要佢，如果佢系我哋听众听到我哋讲，就知道咩？ 哦，今次我真系耳目能咗。 放心啦，因为太多人啦，佢唔会认得系边个噶啦。 我又不觉得他是听我的样子不 像我们的听众应该聪明很多的 不过真的觉得即现在好像刚才现在蛋糕我们终于可以买完即刻吃咯之前就麻烦一点咯、 啊、 真的、即是我爸我试过都是拿回去吃的 我很庆幸是淋了鸡蛋仔我都吃的 哦，淋个毛巾都 吃即有些人就说淋了不要吃就不要吃啦、啊、我吃新鲜的鬼不知道 有些人要追求味脆的嘛、淋个毛巾都照吃 淋了我都吃的 OK、咁我想问一下你哋最中意食嘅系边样咧？可唔可以讲下咧？ 我嘅话 混嘅， 咁应该系排名不分先后啦。 系， 咁有鸡蛋仔啦， 系， 有臭豆腐啦， 系， 即系嗰只四方体嘅四方正 方 体嘅，有啲系扁噶嘛， 扁噶， 有啲系佢切咗一半噶， 系、哦、咁、OK， 即系佢你以为成砖嘅时候，佢得一半俾你噶嘛，哦、你冇见过咩？ 咁少加子气冇喎， 吓、啊。 我食开嗰间都系一砖嘅， 系啊， 因为切开咗咪淋咯。 我食开嗰间系应该好， 唔系因为佢嚟嗰个嚟货嗰个豆腐系一块，即系已经唔系佢唔系，佢一半、 哦、 半噶。 我扁啲嗰只， 扁啲嗰只 正方体， 系啦，唔系好似成个嗰啲扭计式咁嗰啲啊，唔系嗰只。跟住鸡蛋仔啦，跟住同埋我会当你哋食紧鱼蛋嗰啲嘢嘅时候，我就想食嗰啲汁嘅肠仔啊，但系。 哦，咖喱嗰啲肠仔，厨 师肠 系啦，但系好鸡噶嘛，你应该食鱼蛋噶嘛，系咪先？ 又唔系噶，嗰个肠仔我都中意食， 系啊，我中意食嗰个肠仔。 但系佢点嗰啲汁，点翻鱼蛋嗰啲汁， 唔使噶，唔使都得噶， 系啊，唔使得嘅。 可能系咪白灼噶？ 唔系啊，咖喱汁噶， 系佢滚紧嗰摊嘢， 系 跟住仲有咩串烧咯？ 哦， 街边嘅串烧咯，系啊。跟住都冇啦，因为其他有啲，譬如有啲人好中意食嗰啲橙色嘅卤水啊， 卤味咯， 卤味嗰啲啊， 嗰啲系咪叫卤味？ 而家好比较少喎， 橙色嗰啲你话即系肥姐嗰啲啊，系啦 系 啦，大家知道肥姐嘛，即系喺家乐商场附近嘅，系啦， 对面啫嘛， 系啦，嗰啲唔系，系啊，佢哋嗰啲唔应该唔系卤水嚟嘅， 嗰啲叫咩？有个名噶， 唔 叫卤水噶，哦。 又被人说我们无知啊。 有人说我们无知吗？ 有。 有。 边个行出来看 看。屌你看看留言啦，看看 inbox 啦。 无知。 是有啲嗰啲墨鱼嘴食啊，有 嗰啲 橙色嗰种， 橙色嘅冻噶嘛。 嗰只咧最好食系嗰啲咩生肠啊、墨鱼嗰啲咯。 系啊， 住系呢啲我又唔抠嘅， 我嗰啲我都食嘅。 我中意食陈皮鱼蛋咯。 哦，但系咖喱鱼蛋嘅陈皮鱼蛋 系啦，就唔系嗰啲 咖喱鱼蛋冇咖喱味。 系啊，即系我唔系好中意食 细粒 嗰啲，咬开白色嗰啲咧，好好。 陈皮鱼蛋咬开都系白色噶。 不是即是那些呢很白的你看到里面。 它会变大的那些鱼蛋你不喜欢。 不知道那些不喜欢啦。 即是 是 不是将我见料到底有很大乒乓波那么大还是一个足球那么大的鱼蛋 是啦。 屌是啊。总之喜欢吃陈皮鱼蛋啦。 即 是 爽口的 是啦 蛋啊。 其实鱼肉烧卖都是的。烧卖呢是都令我即是都挺喜欢、 哦。 有一轮我都很沉迷的。 鱼肉烧卖都是第一位。 成日想吃的。因为其实最主要都是吃它那些汁的即是那些辣油、啊。 辣油。 是还有那个烧卖很硬那种咯就不是啡粉那些。 不是很硬是烟硬很硬就是很硬的了。 烟硬咯。 是啊。 鱼肉比较弹硬 的。有一股烟硬咯。 是啊。边个吃硬啦、啊 但咧，似好扑街地咧，即系我以前就唔好食烧卖嘅，因为我会觉得，因为佢会令我联系到酒楼嗰啲点心嗰啲啊，咁、 哦、 我就麻麻地嘅，即系如果出去买咧，我就唔会嗌烧卖嘅。 咁嗰啲鱼肉咧就 cheap 啲嘅， 唔系嗰啲 feel 啦， 就觉得唔想食啊。 但我发现有啲铺头咧，佢咧有鱼肉烧卖，但系佢有猪肉烧卖卖嘅。 有 即是少食，但我有啲人中意食，我唔系好中意 我谂去到好大，即可能做嘢，我 先 识因，我先唔系，我先会嗌烧卖食咧。就系你哋嗱，头先你哋就话啡粉嘅烧卖好难食啦，好鸡啦。但我偏偏就系中意食嗰只鸡， 好鸡。 即系你中意淋嘅粉嘅， 即系我觉得嗰个系啦，呢个就 系 咁 嘅啦，系嘛？ 系啊， 因为咧啡粉嗰只鱼肉烧卖啲鱼肉咧，佢比较咧同啲粉嘅比例，我觉得粉多啲咯。 咪就系鸡一个字鸡， 唔识讲。 甚至引申到依家咧，地铁有啲地铁站啦，都会有一个小食店噶嘛。 系啊， 即 系 好集团式噶啦，已经基本上 系、啊。 咁有好多人就诶，嗰啲好难食嘅，梗系边一区边一档先好食噶啦。但 系 我觉得其实嗰啲我都食噶啦。 其实我 都 食嘅。 OK 噶啦。 我想话，当你附近冇得拣嘅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接受。 即系想食下 顶一顶肚，我 系 可以嘅、 啊。 但有啲好追求噶嘛，要食梗系食嗰间先好食啦，咁噶嘛，有啲人 系都系嘅。 点啊？你系 都系咁讲，但我觉得。因为咧，我想讲街头少少，我唔知道你哋对于佢几，你系觉得佢系咩用途？即系点解会食佢啊？ 口痕 啊，口痕 系啊， 即系 好 难 攞嚟 当 正餐嘅。 我觉得佢系通常因为你觉得想好快食一啲嘢又肚饿，即系处理咗，即系快啲食咗 啲嘢咯。 咁所以系快嘅， 或 者 系你冇谂住食嘢，你行过见到 系啊，或者顶肚少少， 好香或者点样，你就食食一串啦咁咯。 我觉得纯粹是喂食。 喂食 即 是 痕咯。 是喂食。是喂食。还有可能呢因为我 你喜欢吃什么 我啊我喜欢吃什么 即是你选、嗯、最喜欢的。 即是香港的。 是 啊依然都是讲香港。 未然 Hong Kong。 但小丸子可不可以是香港的 可以。 小丸子 是 日本人。 是啊。但我其实不喜欢香港那间、 哦。 小丸子蜜丸。 OK。 即小丸子我都喜欢吃的。 即是你是讲的 Takoyaki 是吗 是啊没错、 哦。 但是因为日船那个我就其实普通。现 在少了这些铺头。 不兴的嘛。 有。 有但是不是很多咯。 是啊 你 去某 个地方 因为香港 是 很有趣那一轮兴的嘢食呢 一差 都有。 是啊、 我呢喜欢呢以前呢在那个女人街附近定是豉油街那边呢就接近戏院那边有一档的鱿鱼是辣的鱿鱼来的。 辣的鱿鱼即是你说鱿鱼酥那些鱿鱼 是啊但是它是辣的而那个辣是很辣很 辣, 很辣不是咖喱的、 哦、 是辣甜辣啦有些、 okay、 很辣的但是很好吃的 鱿鱼是不是透透地明的那隻質地定还是真的 透透地明的都但是就不是 那些什么水油嘛 不是水油来的、 哦、不是水油 是、啊、 真的鱿鱼 是啊但很好吃的 应该没了现在 没了现 在、哦、即是辣汁鱿鱼你喜欢吃 是啊那个不知道叫劲辣鱿鱼以前小时候很喜欢吃因为你哋讲晒一啲咁嘅嘢，我讲翻一啲你哋冇 偏门啲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烧卖我都好中意食嘅，系啊，同埋我中意食肠粉咯。 但唔系叉烧肠嗰啲啊， 即系嗰啲麻酱嗰啲。 系啊，但后来知道佢真系太肥，唔敢食啊。因为你谂下，你谂下咩酱都有、啊。 本因为肠粉本人佢都好肥噶啦，跟住再加啲嘢落去就 嗰啲汁咧，系你食汁嘅嘢就系好肥嘅，但系真系好好食。 因为冇嗰啲汁就冇嘢食，即系一撇白晒啫嘛，只 系 系啊 系 啊， 食汁酱咯。 其实牛杂我都好中意嘅，但系因为牛杂咧，而家你好难。买都好好食噶， 因为佢哋有好多工部、啊嗯、工序要处理，好烦啊。 同埋嗰啲而家系一堆过噶、嗯，即系佢唔系话以前啲人点样样炆， 净系食牛肚或者净系食呢样嘢，佢成扎一堆俾你食啊。 我觉得佢掉落去煮晒，煮晒拿翻上嚟要边啲，唔系剪，以前嗰啲系剪出嚟 嘅。系啊，剪出嚟嗰啲好食嘅， 剪剪剪剪剪剪嗰啲咧，你要边嚿剪边嚿，跟住又话指下呢嚿要嗰嚿嗰啲嗰啲咯。 嗰啲啦， 同埋咧唔系橙色嘅。 哦， 即系你有冇见过咧？ 我知泥黄色咁噶嘛。 而家嗰啲咧，好多嗰啲咩龙津嗰啲咧，系橙橙地色嘅啲牛杂，成兜咁卖俾你噶。即系你话要咧，剥出嚟成兜嘅。 一兜咯。 系就不是， 但以前我就净系可能净要一只牛头，净系要牛肺、牛膀，唔知边度咁样啊嘛。 同埋佢俾啲汁你， 喺油麻地嗰 间 我食过咯，只系诶 系啊系啊， 泰安牛咯，以前 泰安牛都好食， 系 油麻地一个我都食过， 同埋以前澳门嗰阵时候好食咯， 好 兴 啊！ 而家就好似好多人帮衬，但唔知话唔好食咯。 哦，咁唔出奇啊！ 咁头先就即系我讲咗都啲牛杂啊， 嗰啲大路嗰啲系咪？ 系啊，嗰啲大路嗰啲嘢啦。但系有时譬如咩黐饭嗰啲，我都好中意。 嗰啲都算街头食，都算嘅。 而家有嘅，不过系一个好饱嘅街头小食咯。 我同学中意食煎酿三宝啊。 哦，系啊，其实以前好兴噶。 系啊， 吉吉吉，跟住啊呢件呢个咁样夹。 但由于佢食嘅时候好食嘅，一齐食啊。 你食 啦。我望落去咧，我净系想食可能红肠、 啊、红肠咯， 或者鲮鱼，有一个豆腐、 豆腐 系 啦 样嘅， 系啊系啊，跟住其他都唔想食。 哦， 唔系，我觉得有仲有得卖，但系唔系度度好食咯。 以前咧，我喺大埔做嘢嘅时候咧，有一间小食店咧，佢系一蚊就有一嚿嘅。 哇！ 咁变咗我啲同事同我哋咧，好中意，系啊，好中意买咯。你谂下，你鲜肉三宝五蚊就有五粒咯，大佬。 系，但系而家我 煮好食嘅， 少咗好食呢种鲜肉三宝。我成日见佢咧炸好咗摆侧边就算。 咁确实系， 即系以前嗰啲好似好新鲜。 系啊系啊。 我而家谂起咧，仲有一样系炸大肠啊。 系啊，头先我想讲嗰度 橙色一大条咁。 你哋食唔食嘅先？ 我 食 嘅， 食嘅。 但 系 但我成日觉得咧。嚼好耐未嚼完啊！真系啊， 有啲整得佢好硬咯，有啲我食过啲好脆好正。 我嚼到想攣咗佢都未，点仲好攰啫？嚼过未嚼完？ 我觉得一串系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分嘅。 我觉得食到一串好恐怖，我有少少罪疚啊。 哦， 感觉唔敢 内疚， 内疚同埋罪恶系啊， 可以翻去抄新嘅同旧嘅一次。 大肠，大肠，大肠， 好肥，好肥，好肥。 喂，佢以前咧好正噶嘛，成条肠咁围住个镬， 跟 住咧 剪咯， 跟住中间啲炸就好劲，嗰啲油 翻炸，跟住先俾你。 系啊，但系其实 而家好少 大肠嗰个质素可能好差， 好难咯、 啊。即系你讲嗰啲好硬咧，以前应该系好爽好脆嘅。同埋头先咪讲嗰啲肥姐嗰啲老怀疑，即系咪叫老尾嗰啲嘢咧？嗰啲以前咧，我细个咧，我见过系即刻切咧，即系好似咧摆喺度，你拣啦，指一指，系指一指跟住切，跟住有嗰啲芥辣酱咧，好正。 系嗰啲系好食嘅都。 我谂我咧对于呢个即系街头小食嘅印象就系喺戏院门口，不过你哋应该完全冇感受过。 当然冇啦、 我见识过一次系戏院门口买呢个乌鱿鱼， 系啊，呢个都系 乌鱿鱼我中意食噶， 好香嘅，好远都闻到。 但 当时 我觉得买嚟做咩？鱿鱼丝咁大成块，即系点啊？ 都硬系咪啊？ 系啊，即系细路仔系唔会 正。 其实我本人啦吓，我本人对鱿鱼丝、鱿鱼干啲冇乜 feel， 因为佢咁干一嚿嚟嚼，好 硬好 咸咯。有阵时又唔知点。 但系佢咧会搽啲嘢汁上去烧噶，即系佢唔系斋烧噶。所以即系佢有， 而家你可能我上一次嗱你咁样，我上一次食嗰啲乌鱿鱼定咩喺边咧？我见到 Disneyland， 点解嘅？ 竟然系 有 噶， 有噶， 有 一个位有乌鱿鱼噶，系啊， 好贵啦，我谂啊， 唔知 花鱿鱼系咪米奇老鼠养嘅？ 即系 唔系佢 个 包装纸系， 佢剪到好似个， 即系见到有咯。上次嗰度有，系啊， 哇！ 咁你 觉 得 咁 喺泰山嗰边 系啊？咁你哋觉得煨番薯同栗子算唔算啊？ 算 算算， 即刻系 啊！ 仲有盐焗鹌鹑蛋， 系啊，佢最中意， 佢最中意嘅。 但我系一个 蛋体， 但我系一个垃圾， 系咩？ 点解咧？因为咧，我咧好中意食。栗 子， 但我唔识摸栗子， 系啦。然之后佢会请人摸栗子，所以你哋如果想应征呢份工喺冬天嘅时候快啲啦。 跟住你就可以同阿牛见一面。 哇， 唔使啊， 阿牛共进栗子， 唔好啦， 我牛，我想自己食啊。 因为我有试过咧，买咗翻去咧，即系买咗栗子，哇，好正新鲜辣，但我唔识搣，咁点啊？ 好食咯，食埋壳咯咁。 跟住我俾我老豆，可唔可以帮我搣晒佢？佢啊搣啦！ 我突然间谂起， 佢搣咗成碗俾我，哇正啊！退下嚟，跟住慢慢食。 我突然间谂起咧，以前细个咧，我好想食花生，又想好想食栗子，但唔识搣壳，点算咧？ 花生都唔识搣噶。 跟住我咧细个咧，我同我表妹。好想食花生，但系唔识搣，因为冇蛋喺度啦。跟住我两个点啊？ 咩啊？掟掟烂佢， 咬烂晒佢咯。 哇！ 咬即系一路食埋个壳，跟住掠翻出嚟咯。 你开发咗未个脑？ 当时我哋两个不停咬烂晒花生。 我试过诶，攞厨房攞筷子想剥烂个花生壳。 筷子 其实花生壳 就 用手搣就得噶咯。 小朋友用唔识用力啊，即系点样开 咧？同埋咧，我试过摆落口咬啦，咬就咬到碎晒咯。 我细个就识得剥栗子同花生噶， 呢份工 系 快啲认证啦。 你要做栗子师，瓜子又唔识剥啦， 瓜子最容易。 瓜子我又系食埋个壳噶， 我唔知啊，我成日都点样食啊？ 掠翻出嚟咯。 但系瓜子食埋个壳系另一个风味嚟。因为有啲咸咸地， 除咗恭喜之外，真系唔知讲。 喂，同埋不停咁呸。 我试过我妈帮我搣啊瓜子，跟住嗰粒野心有咩好食啫？咁啊， 好细粒肉啊嘛，系咪啊？ 系一粒嘢咁样，即系点啊？ 不停呸咯， 你俾翻啲花生我，搣咗个花生。所以我细个唯一觉得 OK 嘅咧，系开心果我食搣。 哦， 你只需要用力就得啦。 又好食又好，又搣又搣得。 同埋你喺未搣到佢嘅时候，都见到佢个肉喺入边， 好大粒添啊！ 你觉得个成功度应该高啲系咪？你嗰啲全部包住晒，睇唔到个肉嘅。 有阵时花生搣咗之后，觉得哇咁卵细，佢脑萎缩咁样一粒， 一路都呃人嘅系咪啊？好。好衰啊！ 如果想做栗子丝嘅，可以 inbox。 系呢度有条 link， 同埋嗰啲盐焗鹌鹑蛋咧，而家嗰啲好鸡嘅，而家嗰啲系烚咗之后先至堆出档搵啲盐焗。 即系佢，你意思佢唔系真系喺个盐度焗熟佢？ 但系有啲咧，我食到咧系真系， 你觉得感觉系 用盐咁样煨熟佢，即系真系真实嘅，但系真 系 好少。 我谂好少人 咁又唔系，我喺地铁站附近嗰个买过一个，因为佢啲我系买蛋，唔系买鹌鹑蛋， 系 嗰啲蛋系好 大蛋啊嘛， 系好够咸噶。咁佢就唔系你嗰种， 但有啲人有啲而家有啲系烚咗先再摆到， 跟住摆啲盐翁住佢就算啦。 系啊， 突然间谂起茶叶蛋添。 都系 凉茶铺咪有咯， 系啊，但系而家有 而家好少凉茶铺噶啦， 系啊， 咪红碌狼嗰度咯， 红碌狼 系啊，红碌狼啊， 我 哋冇广告可以照讲嘅， 系冇买 MLD， 红碌糖嗰度买咯， 但系嗰啲好鸡， 我觉得冇味嘅， 一搣开嗰下，屌你个蛋白咁卵白，咁卵浅色嘅，净系得嗰啲碎嘅馅咧系有茶嘅色嘅， 唔够入味咯，我觉得系。 你讲起茶叶蛋，我成日都好想食下天蘭玉子，系咪真系好好食？ 啲人话佢整得好好食啊嘛，话整得好靓，好似成朵花，因为佢 碎。 跟住听众就问边个系天蘭玉子啦，就会问 咩嚟噶？ 系一位做时装设计师啦，好唔好？造型设计师啦嘅刘天蘭女士咧，佢自己整嘅茶叶蛋就 系 叫天蘭 玉子。据闻咧， 系啦、 啊， 据闻啊， 系啦、 啊， 因为佢好似都系唔系卖， 佢 只系送 俾 人， 佢系俾佢嘅朋友啊， 包得好靓 嘅，系啦、啊。咁每一次我见佢就好想食啊！ 你要咁 你问下佢个女好唔好食咯？ 或者问下 佢 可唔可以卖咯？ 前边我唔敢问。 系诶，唔好意思阻咗你。 Sorry 吓， 系。我突然间谂起有一样咧，都系比较少，而家少嘅。嗰排我有食过咧，嗰啲糖葱饼啊，即系咧咪有个地铁站啊，或者嗰啲街边有个铁盒， 系啊， 跟住入边啲饼，你同佢买，跟住佢拎出嚟之后。包嚟包去嘅，但我上次食嘅时候咧，佢我觉得佢咧好似整咗好耐，即系嗰啲咧好 腍咗， 系啊，即系 包好咗噶啦已经， 即系佢唔系即刻整噶啦。咁当然我觉得可能佢都冇时间，你一嗌佢就话整啦，可能佢整好咗，跟住你话要就夹出嚟摆喺个袋度俾你咯。 跟住入边嗰度咧，哦，嗰啲咧好似你见到系白色，好似有个窿有个窿嗰啲啊，嗰啲系咩嚟嘅咧？糖嚟噶嘛，唔知点整。嗰、那个嘢咧，佢其实应该好脆硬噶嘛，你咬落去，佢就硬硬地咯。 但系每次我食呢个糖葱饼嘅时候，我都有四个字喺个脑里边， 系咩咧？ 见血封喉，因为好干。 咁又唔系， 即系好似咬落去，哇，好干啊！即系一定要 摄晒啲牙， 系一定要饮啲水，就好似食杏仁饼咁咯，好干啊！即系啦，好哇，好。又好脆咁样，又咬又硬咁咯。 我嗰 日试 咗，即系娃娃买嘅时候试咗少少，我觉得麻麻地好食。 你冇食过嘅之前？ 唔记得。 冇帮衬 过 呢个。 其实 咧， 呢个糖葱饼咧，我记得我几时食咧，就系、是、喺我细个嘅时候系冇呢样嘢噶嘛。其实，因为佢好古旧啲噶嘛，到唔知边年定几时有呢个公展会咧，就开始复古啲咁嘅怀旧嘢食咧。我妈佢哋带我去公展会，呢个好食噶，怀旧嘢，就食啊就好。原来哦，呢啲就系糖葱饼。 但 系 你觉得好唔 好 食 啊？咁系咪啊 ？O K 啦，咪甜嘅咯，脆嘅咯，就系头先见血封喉咯，好干啊！食完之后， 咁啄啄糖咧。我覺得通常是一起賣的嘛，是不是？ 是啊， 是差膽湯。 是啊，反而 糖你 反而薑薑糖我喜歡多一點。 我有吃過，但很辣咯。 是啊，因為它是薑汁。 是啊， 不是有一些是沒有薑汁 的。我只是吃小粒的，那就很辣。 但薑薑糖你們，不過你應該沒可能。即是見到它薑出來啊。 真的沒可能。 是真的沒可能。 它很遠啊，聽不到。 因為你見到的時候已經薑好了。 它就 來 說飛機攬的 了。第一個就是飛機攬。 我都在想它是不是要說的。 飞机腩咪就我冇食过，我见过飞机腩，但已经唔系嗰种以前会喺个窿度拎出嚟卖俾你 抛上嚟嗰啲啊嘛， 嗰啲你睇翻嗰啲历史博物馆有。 越讲越唔系，我哋会有听众话翻俾我哋听嘅。 系啊，我有食过啊，咁嗰啲。 再讲落去应该系冰糖葫芦， 古装嗰啲。 冰糖葫芦咧就应该系食翻台湾嗰啲冰糖士多啤梨。 系啊，其实都好食噶， 好似嘅， 立咗一啲。糖漿啊！而家有啲新式嘅，我記得嗰次食過我哋。 係嗰日我哋好似係去 市集， 係個市集，佢有賣日本嘅士多啤梨，但係做咗呢個冰糖葫蘆。 好甜啊！但係即係佢係超級甜，甜到不得了，甜到不得了啊！真係少甜嘅嘛，你要去食咁咯。 我諗街頭小食對嚟講，我 prefer 食鹹嘅。 哦，即係你中意偏向 鹹嘅， 係 啦，野味嘅， 係啊，係啊，並唔係或者即係可能譬如臭豆腐咁樣，即係。 臭豆腐都好经典嘅， 经典。 我觉得而家嗰啲铺头里边，而家其实都少咗臭豆腐买嘅， 因为佢整嘅时候真系产生好大嘅气味、啊。 曾经有一间即系旺角嗰间就出名到， 而家冇咗啦， 冇咗添啦， 冇咗啦， 真系好惨。咁即系边度有得食咧？臭豆腐？ 你要去花园街嗰度仲有得食嘅。 哦， 仲有嘅 花园街尾嗰间都仲有嘅。 我记得嗰 阵 时新年咧，我好期待咧喺街度见到人炸臭豆腐啊！ 有啊，细个有见过嘅，好细个嗰阵时。 系啊， 但系而家冇噶啦。 好正噶，佢有个镬啦。 因为佢会新年先摆档嘛。 系啊，因为冇人捉啊嘛，跟住你一要咧，佢夹上嚟，再喺下面摆啲。 好强。 系好强，你可唔可以食一嚿啊？嗰阵时 可以， 好食，好正。 我想食两嚿， 我梗系食到噶。你唔理， 我想食两嚿。 喂，去台湾啊，我一个人拍晒六嚿添啊。 系嗰啲细嚿啲嘅，我觉得相对 系系、哦、 比香港嗰只嘅， 香港嗰只系唔一样嘅， 大嚿啲嘅， 系食唔到成个扭计式咁咯。 系 啊， 好大嚿嘅。 跟住你不停觉得永远都唔够甜酱噶。 系， 我食埋辣酱嘅， 啲酱 好正， 即系想加啲落去。 好，不就想不停食，不停加，不停加。我记得咧，之前咧睇呢、這个，我自己翻睇呢个《男亲女爱》咧，佢有一集咧系讲话佢哋有两单 case， 一单咧就系嗰个臭豆腐铺俾人投诉佢哋好臭，一单咧就系话去名店度买呢个手袋咧，嗰个人唔理佢，即系都系服务态度咁样。跟住原本咧 ，Miss Mo 咧系谂住去名店嗰度睇嘅，去名店噶嘛，佢就点咗阿黄子华去臭豆腐店， 系， 然之后名店要排队，要排好耐，算调转啊，咁佢就去臭豆腐店，佢就狂食嗰啲臭豆腐啦， 好正，佢都觉得 系咁食咯，佢影住刀姐喺度，哎呀呢个咧真系唔够臭，你俾多嚿我咯，我知道咧你究竟有几臭，你点解就投诉你啦？ 即系连佢都中意食， 系啊，我当时睇嘅时候就哇好想食啊， 因为你如果咁投入嘅佢系， 佢仲抹个嘴嗰啲甜酱， 即系好多酱系咪啊？ 呢嚿咧呢个炸得唔系几好，你整 因为佢想食多嚿， 你整嚿好啲嚟，我再试真啲，系咪真系咁臭？ 食到成嘴都系酱嘅，跟住就话佢哋见到佢哇搞咩？ 搞咩啊你？你真系唔系排队嘅咩？咁快翻嚟嘅即系嗰次啊！我好记得嗰度哇， 真 系好 想 食啊！ 不过你一咁讲，我都好耐冇食过啦，我都觉得好想吃。 系咪而家就想食啦？ 系啦，而家行。 我哋附近有得食咩？ 有啊， 唔系有边度？ 有啊，但系而家讲俾你听啊！ 好啦， 系咩真系有啊？ 我又想讲翻咧，头先 一直嘅 失礼啊，打失礼。 如果唔系啲人就喺呢个区域撞到我哋之后，就会话 你知唔知？我想岔开少少咧，我哋咪平时唔出样嘅， 系啊。 但我哋有三个公仔，唔系，其实嗰个三个头像咧 都几似我哋噶啦。 有朋友话，其实咧真系好似你哋嘅，即系如果识嘅人咧睇到个公仔 就知咯。 就是你哋嚟嘅，但系佢话咧咁样，你哋冇人俾人见到嘅咩？佢直情话冇人见到你哋啊！ 咁实有人见到我哋，我哋未死嘅，即系 唔系啊？我个感觉系嗬，佢唔会真系见到个公仔联想到，喂呢、這个咪系阿娃娃同阿牛杨怡？ 除非我其实有阵时反而 未去到 嘅，谂咧我哋三个系 啊， 是去食嘢，即系我哋倾偈。如果真系 有人隔篱台 ，touch wood 系啦，佢听开嘅。可能就 系 听到我哋讲嘢，或者有少少口吻咁样，系真系应该知嘅。 系，我都觉得系。但系样我都未去到咁。 但系嗰个公仔唔系净系嗰个人讲噶，有其他另外嘅人都讲过噶啦。 朋友都讲过。 哇，真系一模一样、啊。 冇人认得你， 冇人认得咩？ 不过吓冇。 同埋仲有我哋嗰三个一齐出现嘅话，其实应该 讲嘅声音应该听得 清。你着翻嗰件衫咯，可能。 你戴翻嗰个头箍 先 啦。 系。 嗰个头箍我真系用，我最近先叫我个朋友。帮我补给猫耳头箍， 但系都唔系本身 original 嗰个啦， 但系都好过冇。 系嗰、那个嗰、那个咧，阿牛嘅造型系真系佢有呢个头箍啊，唔系挖出嚟 喺屋企戴 嘅。系 系系啊，真系差完添。我其实想最尾系讲一讲咧， 阵间去食系咪？ 除咗唔系香港，即系啲街头小食咧，其实最多系咩啊？系台湾啦，我哋成日去旅行台湾都会食啦。 台湾、日本同韩国都有很多嘅、 啊。台湾。日本有冇啊？ 有 takoyaki 咪日本本身人哋夜市嘅时候啲人摆档噶嘛？ 关东煮咯， 诶木鱼烧，唔系嗰个诶嗰、个红豆馅嗰、那个 鲷 鱼烧， 系、 啊 哦、一甜嗰 啲咯， 系啊。 我哋讲鲷鱼烧咩长洲咪有咯， 都系类似嘅嘢啦。 类似 啦。其实香港都奇怪，头先讲嗰啲嘢，香港都有得食嘅。 系啊， 系咪？即系譬如你话台湾食嘢少啲，香港有啦。 咁韩国炒年糕，香港又有啦， 又有。 日本嗰啲你话吓又有啦， 又有啦。 系啊，西式嗰啲有。 泰式又有，你食香蕉煎饼而家都有噶。 系 啊， 系咪先？ 同埋个味可能争啲咯。 系 有 啲 外地嘅小食，你觉得好？好想食，即系香港冇噶。你讲嗰啲有嗰啲唔好讲。即系 你而家最想食边一个小食？ 去嗰度食嗰样嘢啊，呢度都冇嘅。好嘅，唔该晒。 嗱，我因为已经去， 云系 因为我去过旅行啊嘛，屌你！ 因为我上次已经去咗台湾，系食咗我想食嘅大部分嘢食噶啦。 系咩嚟噶？ 首先我食咗臭豆腐啦， 系台式嗰种， 台式嘅、嗯，要食埋啲酸菜嘅，但系啲酸菜系脆嘅。 系、 嗯、而嗰间咧就喺饶河夜市嘅。开头就见到佢噶啦，系啦，佢辣椒酱千祈唔好睇小佢、嗯，一滴就已经足以致命啦。咁、跟住之后，个胡椒饼都系超好食啦。 哦，我记得啦，有一样系想食噶地瓜球， 哦哦、我食咗啦。嗱，一路行一路食噶， 香港真系冇噶。 好少见到，因为 薯条有， 因为台湾好中意炸嘢， 系啊， 台湾好中意炸嘢。 地瓜球咧，好似硬硬地嘅，蛋蛋地咁样。 Q Q chewy chewy， 地瓜球系蛋噶嘛？我觉得 系啊， 少少真 系烟 韧，即 系 唔系香港， 系烟韧啊，唔系韧， 系 系啊，烟韧系啦。 地瓜球你好想食， 系啊， 我食咗啦。 唔好再同我讲台湾，好，跟住咧。 咁我讲啦，我想讲台湾。诶、 你讲先啦，系。 我台湾好多小食，因为佢啲嘢全部晒晒少少碟咁咯。 小份嘅。 系啊，即系佢好适合嗰啲，就头先个过口人。 台湾香肠咯。 哦，咁呢个香港都有。 有，但系唔系嗰只， 佢有个蒜头嗰啲啊。 哦，可能香啲，你觉得？ 系啊，个 feel 唔系好一样。 佢烧出嚟好好食嘅，就算我台中嗰、那个啊，即系嗰个山上面食嗰个都好好食噶，烧出嚟嗰。 即系求其一档都好食过你香港。 即系街边嗰啲系。 系 唔知点解。 大肠包小肠个小肠佢中意 都好食嘅，系啊，我突然间 系啊， 好迷茫，因为好似好乸多嘢食咁， 系超多啊！你咁、啊、你拣边个最想食啊？ 虱目鱼我好想食噶， 我食咗啦。 虱目鱼咧，其实都唔算街头嘅，系铺头嚟嘅， 海菜嚟嘅。 佢系嗰条鱼成条鱼炸咗啦，好香噶。好似冇骨噶， 有骨，但系食得到嘅个骨， 食得到嘅啲骨系 可以食嘅骨， 好香 咯， 系 好香， 炸咗成条鱼咁样食咯，好正。 我俾翻条片你睇， 唔使啦，都系有心，下次见面先。 系， 总之好多啦。同埋我记得咧有一个咧好嬲噶，应该大牛会中意食嘅 咩啊？ 系一个咸蛋黄喺个芋头炸芋头里面啊。 哦，我知啊。 你有冇食过嗰、那 个？我冇食过， 但 系见到有。 好似系你会食嘅，但系 嗰个好似喺宁夏夜市 噶。但系嗰个真嗰个，我觉得滞到滞到咧，你食一粒就真系搞唔掂。 我咪讲啲台湾以外嘅嘢。 哦，咁啊，等一等先啊。泰国其实都好正嘅，好多，例如诶，头先你讲个 pancake 啦，咁虽然而家香港都有，但系就 即系 泰 国味咯， 周围都系 咯， 系啊。泰国嗰啲串烧啊，嗰啲嘢咯，系嘛，即系嗰啲烧。 泰 国 之后就少晒啦 ，dead air 晒啦。 有啲人好中意食芒果糯米饭嘅。 哦，系啊， 都好食嘅，其实，但我就未至于好中意嗰啲咯。 我都系上一次好耐，到2018年嘅时候去泰国，即系其实我好少去嘅。 系啊， 即系我再上一次已经系讲紧同屋企人跟团嗰啲咧，再上一次先借同朋友一扎咁样去咧，我先真系认真地好啦，我食芒果糯米饭啦咁。 你觉得好唔好食啊？ 我觉得 OK 嘅， 都会几好食嘅，即 系 好食嗰啲地方， 系啦，都好滑嘅，即系啊，都好正，好、 哦、 香味，系啦。 我觉得咧，以前我对呢样嘢咧， 冇乜 feel 噶，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奇怪嘅，点解啲芒果捞落啲饭度有粒 咸 酱嘅？ 咁 系啦，但系我食过好食之后，我、哦、原来真系几好食噶，即系有人介绍出嚟食，呢、這个好食噶呢间，咁我就哇，咦，真系几好食喎！啲芒果原来好香咧，捞埋啲饭一齐。咸少少咸甜 你可以机场买添， 系有啲椰汁咁样淋落去嗰啲。机 场嗰间系我食过， 系咪好食？ 喺泰国里面最难食嗰间 吓，系咩？ 因为泰国其他即系我譬如旅行期间，每一间都好好食 啊 嘛。 系啊， 咁你反而去机场买食嗰间系最鸡噶咯， 哦、 就是、 可能嗰啲好普通嗰啲。 系啦，比起其他， 你觉得佢唔好食系咩唔好食咧？ 唔够香， 啲饭唔够香。 系啊， 哦，即系佢嗰个饭 整 得质 素都唔系几好。其他嘅泰国本地嘅好啲， 系咯。 好啲咯， 我食好食噶啦。 但我都好想去韓國食噶，即係除咗泰國， 哦、 韓國有嗰啲綠豆煎餅啊。 哦，係、 哦。我有一上次去韓國咧，我朋友就一定要去嗰個咩 廣藏市場， 係啊係啊， 係 啊，去咗啦。跟住之後又得地要食綠豆煎咩維穩定咩啊， 嗰啲即係檔仔咯，係 啊，佢、啊、死都要食咯。 或者嗰啲飯卷啊嗰啲。 綠豆煎餅真係好好食噶，好香的。 我覺得菜裡面嘅 冇 嘢， 冇 嘅 豆蓉嚟嘅。其实好似咧粽入边嗰啲绿豆嗰一种感觉， 啊、 但系煎到脆晒，好香嘅。 你当系冇大朗烧饼嗰啲 feel 咁。 系明明嗰次韩国系 Y Y 同我去嘅， 我唔记得咗点食， 记得咗噶啦。 我记得佢系炸煎过咁，好似好即系 煎炸 脆晒咁，但我唔记得，我以为入边有菜添 ，sorry 啊。 咩冇菜噶，冇菜噶，唔系泡菜饼， 但系冇肉嘅， 食 冇 肉噶 炸酱面咯。系、嗯，即系街边侧边一兜咁嗰啲深色嗰啲。 我记得我哋喺街边食嗰啲八爪鱼会喐嗰啲脚咯， 新鲜嗰啲八爪鱼啊嘛，系咁喐啊嘛。 同埋咧，好中意食嗰啲咧，辣嗰啲一兜咧，类似关东煮咁样，捞起俾你，入边有条嗰啲鱼条啊嗰啲。 跟住又有年糕 啊 嘛， 即系兜咁样咧，汤咁嘅嘢，有啲渣咁样你食啦咁。 我就舐過一次嘢，就係、是、咧，我當時去之前咧，就成日都睇韓國嗰個三胞胎啊，咁佢就乜叉都擺入口，好似好食咁噶嘛。咁咧，佢哋有一次係食咩米腸定血腸啊？ 哦，你竟然想食啊？係 啦，因為佢哋食得好好味啊，明唔明啊？即係民國爭住食塞曬口嗰啲咧， 覺得咦，不如試下你見到 好食嘅咧。跟住到我去韓國嘅時候，見到街邊有喎，我唔記得係米腸定血腸， 係血腸嚟 啊，血腸。咁我覺得好似係咪好食嘅？我腦裏邊以為好似養腸咁啊。 哦 ，OK， 即系 个 feel， 因为个色都似嘅。 系啦，咁我就买咗一串咯， 系 切开咗，好大，好厚嘅，所以佢可以拮起佢一串，系三块咁样冇噶。 就咁捞俾你。 佢好似唔系一个，唔系一汤， 唔 系一个 汤噶， 佢侧边蒸紧定系咩一串咁拎起俾你啊？系啦，咁我仲记得咧，系喺我个两个朋友入咗去唔知边度 shopping 嘅时候，我 你自己 喺度，佢话：，不如食，诶，呢个咪嗰个民国食嗰个好好食噶，咁咪买，哇！ 屌啊！扑街啦！ 屌啊！ 交皮 真系文化唔一样，我错，并唔系佢哋唔好食，系我食唔惯啫。咁话咁客气， 你有冇好客气？你有冇试过先唔食啊？定系本身唔食？ 我嗰阵试 咗一啖啊， 因为我摆一只咬落去，哇！ 打破咗佢啦， 系啊， 佢竟然买嚟食 一粒粒咧，然之后唔知点样， 其实佢似唔似台湾嘅米血糕啊？ 佢都唔食米， 唔系 猪血糕啊？ 系啊，猪血糕 我唔食噶。 我冇食， 因为我今次去真系食咗一嚿嗰啲猪血糕咧， 你觉得系咪咁啊？ 唔系好好食。 O、okay, K， 你可以食下呢个韩国嘅，跟住我咧咬住一啖，即系半啦。哇！ 你顶唔顺 嗰个口个感觉好靓奇， 烂烂地咁噶嘛？ 系啊，微烂啊，甚至好似 你生活好微， 跟住咧咧唔似我呈现一个。 我惊去边啊？你怕丑咩？ 后来我因为咧。嗱，嗰个位置系咩？嗰间铺喺前面啦。咁我个朋友两个朋友就后边嗰间铺一条街啊，后边嗰间铺对住嘅其实，佢入咗去睇饭品啦。跟住我就哇，捋捋唔切，跟住咧我兜咗个兜去另一边，搵厕纸捋咗佢，包住佢抌咗咯。 咁嗰串嘢都抌埋。 跟住因为好唔得啊，嗰个质感我唔 系 好得。 唔系，我记得 Y Y 中意食噶，佢食嗰个汤版的。 你而家讲咧，我系有食过嘅，系我喺个汤里边咧。 系闻过，佢哋系食汤嘅，其实 冇嘢嘅。我话 汤入边系冇嘢噶。 系佢放咗啲汤度，跟住你咧饮汤啦，不嚟食咧捞埋一齐食就唔觉嘅。你但系你呢个挑战好， 你呢个 好佩服你，因为你不嬲都唔挑战噶。 因为闻过食得好滋味嘛。 但你睇下系咪就系咁样？电 视啊！嗱，女有节目啊， 佢食到哇，净系喺追住嗰啲肠嚟食，又唔食嗰啲米，系咁喺度，后屘先饮晒汤啊嘛，好似好卵正咁样，屌！ 唔系你令我谂起睇嗰个韩国版《爸爸去哪儿》，佢哋成日食好大粒嗰啲栗子，我都好想试。 系啊， 我好想试， 好想食噶。 嗰个应该冇事嘅，不过 嗰个应该好食嘅。 同埋你睇嗰、那个睇嗰啲综艺嘅时候，佢哋成日都咧喺街边就可以食呢间啦咁啦，跟住咧出边有几个铁柜，好似柜桶咁样合起住海星海鲜噶嘛，咪想哇好正啊咁样。 你 想 海鲜嘅咩？ 系啊，又好想食咯，明 唔明？但我承认咧，我睇过韩国嗰啲节目咧，成日食嘢，我都觉得佢哋食得好好食噶。 好滋味， 而且佢哋系食嘢，我都觉得韩国人食嘢， 佢哋嘅面部表情话之 好滋味噶，你觉得佢？ 即系我哋好差啦，而家 唔知道，我唔识讲， 加有鸡味 啊！我觉得佢哋系即系你觉得嗱，我有一次睇嗰个系咩？又系韩国人咧，佢食鳗鱼噶， 我系啊。send 俾你睇嘅， 佢烧啊，跟住佢帮你唔知点样夹啊， 佢成条起晒骨之后烧啊，炭烧 就系三胞胎咁咯，佢食开觉得好想食， 咁咪三日两夜， 唔知点啦，系啊，我就哇，点解咁正嘅，摆喺个铁盘上面烤完之后， 所以会令到你去嘅时候好想食。 我其实有个朋友咧，佢话佢成日咧有一排咧夜晚咧先嚟睇韩国人食嗰啲节目咧，佢就沉迷好想食韩国嘢咯，因为就系睇得太多啊。 但我真的想讲到，我真的去韩国的时候，其实我冇 蛋 好 食。你都唔中意 食， 其实牛咧就唔系好食韩国嘢。 我直情系 冇蛋好食。 你个朋友咪睇嘅时候想食嘅，我成日见到佢哋成日煎蛋啊，即系煎嗰个玉子烧啦， 即系蛋饼。 但系佢会加呢个泡菜同埋芝士噶嘛，我直情 copy 佢做啊，因为我好想试。 就见到佢一路整一路好想食啊。 系啊。 系啦，而家头先啊讲完呢个臭豆腐就话想食臭豆腐。 你话有咁啊？边度有？ 系啊，你识咗嘅话听。好啦，想食嘅就 P M 我哋。唔系。 咁你又话，屌你又话，唔好讲边区啊嘛。 系啊，唔好讲住啊。好啦， 我哋喺九龙，拜拜， 拜拜， 拜拜。 Hey, who? What's up?